攻读类位记第四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若有人不慎误犯了上主的禁令，做了一件不许做的事，如果是一位受缚的司祭犯了罪，连累了人民，他为这罪应先给上主一头无瑕的公牛犊做赎罪祭，将牛牵到会幕门口，到上主前，先按手在牛头上，在上主前宰了，然后受缚的司祭取些牛血带进会幕，将手指浸在牲血里，在上主面前向圣所帐幔洒血七次，再将一些牲血涂在会幕内上主面前的香坛四角上，其余的牛血都应倒在会幕门口全凡祭坛角旁。以后取出做赎罪祭的公牛犊所有的脂肪，即遮盖内脏的脂肪，贴在内脏上所有的脂肪，左右两肾和两肾上靠腰部的脂肪，以及同两肾一起取出的肝液，全照从和平祭牺牲的公牛内所取出的一样。司祭应将这一切放在全凡祭坛上焚烧。至于公牛犊的皮，所有的肉、头、腿、内脏和粪，即整个公牛犊，应运到营外到坛灰的清洁地方，放在木柴上用火焚烧，即在到坛灰的地方将它焚烧。如果是全以色列会众误犯了过失，而会众又没有发觉做了上主诫命所不许做的事，因而有罪，当他们一发觉自己所犯的罪，会众就应献一头公牛犊做赎罪祭，牵到会幕前。会众的长老在上主前按手在牛头上，在上主前宰了，然后受缚的司祭取些牛血带进会幕，将手指浸在牲血里，在上主面前向帐幔洒血七次，再将一些牲血涂在会幕内上主面前的祭坛四角上，其余的血都应倒在会幕门口的全凡祭坛角旁。至于脂肪，应完全取出，放在祭坛上焚烧。处置这牛，应如处置赎罪祭的公牛犊一样处置。司祭如此为他们赎了罪，他们方可获得罪赦。以后应将这公牛犊运到营外焚烧，如焚烧上述的公牛犊一样，这是为会众的赎罪祭。如果是一位首长犯了罪，不慎做了上主他的天主的诫命所不许做的事，因而有罪，当他一发觉自己犯了罪，就应奉献一只无瑕的公山羊做祭品，先按手在羊头上，后在宰杀全凡祭牺牲的地方，在上主前将它宰了，这是赎罪祭。然后司祭用手指浇些赎罪祭牺牲的血，涂在全凡祭坛四角上，其余的血都倒在全凡祭坛的脚旁。所有的脂肪如同和平祭牺牲的脂肪一样，都应放在祭坛上焚烧。司祭如此为他的罪行了赎罪礼，他方可获得罪赦。如果是一个平民不慎犯了罪，做了上主的诫命所不许做的事，因而有罪，当他一发觉自己犯了罪，就因为自己所犯的罪，奉献一只无瑕的母山羊做祭品，先按手在赎罪祭牺牲的头上， 后在宰杀全燔祭牺牲的地方将赎罪祭牺牲宰了，然后司祭用手指浇些生血涂在全燔祭坛四角上，其余的血都应倒在祭坛脚旁。所有的脂肪像和平祭牺牲的脂肪一样都应取出，司祭应将这一切放在祭坛上焚烧，化为中岳上主的馨香。司祭如此为他赎了罪，他方可获得罪赦。如果是奉献一只小绵羊做赎罪祭牺牲，应献一只无瑕的母羊，先按手在赎罪祭牺牲的头上，后在宰杀全燔祭牺牲的地方宰了，作为赎罪祭。司祭用手指浇些赎罪祭牺牲的血涂在全燔祭坛四角上，其余的血都应倒在祭坛脚旁。所有的脂肪都应取出，有如由和平祭牺牲的小羊所取出的脂肪一样。司祭应将这一切放在祭坛上，与献给上主的火祭一同焚烧。司祭如此为他的罪行了赎罪礼，他方可获得罪赦。